没钱的话咱得会过日子、咱能省则省，今天是有优惠有活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把它囤下来。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，一共是9袋，每袋是10根，然后每根呢是有30克，是一只大海参，然后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10袋沁州的黄小米，一共是1380块钱。 对，今天在专柜的话得要花到5-6千，我们今天1380，但是是限时限量的。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，在6月22号至6月25号期间，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积分，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可以使用了，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，抓紧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张琴。张琴你好。 你好，周杰老师。 嗯，那现在很多人都在喝红酒啊。 哎，没错，是、 啊。而且现在呢，喝到一些比如说法国原瓶原装的酒啊，只要你买的途径是非常的可信的， 是 啊，这个价格呢好像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贵、啊、 没那么贵了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对，现在因为说实话物流也方便了。 是的是的、 啊、而且呢说实话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呢对这个葡萄酒的认知越来越高了。 嗯， 这导致呢大量的红酒能够进入中国，这样的话也可以降低一定的成本。 是的，那说到这个人们对于红酒的认识哈，喜欢喝红酒的人呢都会说，哎，这个红酒是哪个国家的、啊，它是什么产地的，什么酒庄的，什么年份的，什么级别的， 是 好像都要了解个一溜够啊。 没错，对、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红酒的了解也比以前深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波尔多地区啊是特别好的一个葡萄酒产区。 是的、而且说到法国的红酒呢，应该说是旧世界红酒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。 哎，是， 法国是出红酒的。 是 啊。另外呢，这个2012年这个年份呢、被誉为呢是红酒比较优秀的一个年份。 是在2012年产出的葡萄酒啊，一般品质都是比较高的。这个也是有点像咱们在其他行业里说大年小年啊，那年的酒确实品质普遍偏高。 另外呢，说到红酒啊，它酿造技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像法国的红酒呢，都是用橡木桶来酿造的。 哎，是 因为橡木桶它本身是有气孔的。 是的， 它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呢，跟外界呢是有氧化的一个过程的。 没错，没错、 而且由于橡木桶呢，它这个时间的不同啊，它酿的酒也不同啊，所以呢会酒液浸在它的这个橡木里边。所以用它再来酿酒的话呢，每一瓶酒都有不同的惊喜和不同的味道，不像说像可乐似的每瓶都那个味道。所以呢恰恰是这个特点，就是给品酒人喝酒人有一个不同的期待。 你这是行家老师。这个其实这个酒啊，包括酒桶的收藏在国外都是一个很大的生意。 是的。另外我们今天的这款酒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就是它极富抢眼度的金属质感的浮雕的酒标。 没错，其实我们这个酒的话也做得非常之漂亮。就刚刚您说的那一点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哈。其实我们这个酒标啊，它是金属浮雕， 表面看起来是铜的， 像铜的 啊，它是金属感的非常重的一个铜的大酒标， 很有质感。 对，另外呢，在每款酒的正标的右下角呢，都有一个酿酒师的签名。 是， 就这两点而言，就凸显了这款酒的它的身价是不凡的。 没错，每瓶酒都是有独立的存在价值。 是的，是的。另外，这个酒好像是一个混酿型的，是吧？ 哎，没错，是，它是有40%的赤霞珠，还有60%的梅洛，这么来混酿而成的。 好的，像这么好的酒啊，它的包装呢好像是我接触当中的是非常非常高档的。它是两只酒啊，是一大盒，这个盒是一个仿皮的大盒子。 对，像皮箱。 像皮箱啊。 对， 搁在两只酒呢搁在一个皮箱里面。 是， 而且这个每个皮箱里边呢都含有酒具四件套。 没错， 喝酒的人呢，尤其是讲究的人哈，家里都有这个四件套。 哎， 那具体四件套都有什么呢？ 对，这个四件套呢包括的是海马刀啊，海马刀我们都知道了，就是它主要是开酒用的，算是开酒器。另外的话还包括这个锥形的这个塞子，就是比如说您这个酒开了，但是您不想一口气喝完，那么好，您可以用这个塞子呢来 当瓶塞来使用。 嗯， 那另外的话还包括的是这个引流的小嘴儿，用来倒酒的时候呢可以方便一些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环形的塞子，就是您直接可以套这个瓶颈上，它呢可以防止您在倒酒的时候呢这个酒液啊会洒回到这个酒标上，这样的话可以防止酒标被腐蚀。 太讲究了啊！也就是喝红酒的话呢，这些都是必备的。 没错，是。 另外今天呢，咱们每箱里边呢都含有这个酒具四件套。 没错。 那送给大家几箱呢？一共是四箱， 一共是四箱， 四箱的话， 多少钱呢？ 对，每箱里边呢是两瓶儿，而且每箱里边呢有酒具四件套， 是 这样加起来的话呢，一共就是八瓶，而且呢有四套酒具四件套。另外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还要再给大家呢醒酒器一个，以及红酒杯四支啊，都是高脚杯，而且这个醒酒器非常特点， 很漂亮，它是 U 型的，我们常见的一般不是这个形状的，这种的话，说实话买的话都不一定好买。 是的，是的，因为这 摆家里很漂亮。 对，因为醒酒器的话呢，喝酒喝红酒是必备。 是 因为你把酒倒出来以后呢，搁在红酒器里边醒一段时间以后，比如说五分钟，它这个酒味呢就完全不一样， 味道不一样， 就更加的这种醇厚了。 是， 其实醒酒就是一个氧化酒 的过 程啊。 是， 像这个酒呢，刚才呢我也扫了一下码，一瓶酒你知道多少钱吗？1580。所以咱们今天是四大箱，四大箱的话呢，你说得多贵啊？ 对 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说了，哎呦，这是不是特别贵啊？今天真的，我们这个价格太诱人了。 是。 整个这个组合599，不到600块钱，599拿走的是四箱酒啊！当然，这一箱里边呢是两支非常高档的酒， 非常漂亮， 而且呢每箱里边还内含酒具四件套。 是， 另外呢，除了这四箱以外，我们还要赠给大家醒酒器一个，红酒杯四支， 是， 只要599元，也就是说一支酒的价格都不到。这个扫码价1580呀， 太便宜 了，这个三分之一的钱都不到，您拿走的是这个啊。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。 嗯， 实际上我们平台上的红酒还是非常多的， 没错。 但是呢，像性价比这么高的 那很少， 表面看起来这么高档， 很漂亮。 我想这是独一份。 对，说实话，周老师，我平时自己啊，我个人也会收藏一些红酒。 嗯， 但是说实话，这个第一个有如此高品质的红酒，那价格真的是很高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 它这个价格非常合适。就光说咱酒的品质来说的话，这个价格都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。 另外，这款酒它送人特别有面子， 太漂亮了 啊！它是两只是一装，搁在一个皮箱里面， 是， 而且这个皮箱里面呢有喝酒人和红酒人必备的酒具四件套， 很全。 给大家一共是四箱， 是。 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醒酒器一个，以及红酒杯四支，那就喝酒所用的一些工具全有了， 是， 一些器具也都有了。 对，你说平时的时候我们去朋友家能带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很多礼物不好挑， 是， 特别是当代人。说实话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但是您带红酒过去，显得很有品味。 嗯，而且这款酒是法国原瓶原装的，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，而且是2012年的优秀年份出的。另外，它是 AOC 级别的，而且它是混酿型的， 混酿型 啊，有成熟的红樱桃、李子香气表现的这种淋漓尽致。另外，这种混酿的话呢，它的单宁的保持啊是非常重要的。 嗯 啊，多了以后呢，它会感觉有点涩，少了会感觉有点薄。今天这个单宁啊，使它的这个酒呢。是有一种细致柔和而持久的这样的感觉，而且酒体非常的饱满， 是 果香和甜度非常平衡啊，可以说余味悠长，真的是非常好啊。 嗯， 另外它的包装也是非常棒的哈， 对， 是酒具四件套里边都有，而且是一个皮箱， 皮箱、 啊、一个皮箱里边呢有两只酒， 非常有面子， 赠给大家四箱， 是 是吧？另外还要赠给大家的这个醒酒器一个，以及红酒杯四支， 所以说是 今天的价格只要599，您回去以后可以扫码，一支酒呢，它就是明明白白的1580。 对，您自己可以试一试， 对，可以试一下。嗯、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总共这些全下来给您的价格是599，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说到这个红酒呢，大家现在是越来喝的越多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喝红酒就要喝好的红酒。 是的， 比如说它是哪个国家呢？ 没错， 咱们这是法国的， 法国的 原瓶原装的， 对，波尔多的， 对。 另外的话，它也是混酿的，啊，有40%的赤霞珠，还有60%的梅洛， 对， 啊，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们中国人使用，中国人饮用，因为它的口感也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， 对，而且它产品的包装呢，反正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高档的， 是啊， 雍容华贵啊，送人更是非常有面子，摆在家里呢当装饰品也是非常的高档的， 也很漂亮， 都是那种皮箱式的， 皮箱 啊，一拎起来那种皮箱哈、啊 啊， 我觉得这个酒如果喝完了以后，这个皮箱哈、啊、都可以装东西啊， 很实用的 啊，很实用的。 嗯， 另外每个皮箱里面呢都有酒具四件套啊， 对， 给大家四箱。